二月十五号星期四骚动音乐， 系咁啊！提提大家啦，冇错，诶、你终于记得日子啊，证明你个人终于重回咗呢个常 轨啦。 咁啊，先提大家啦，今日我哋星期四咧，亦都系有呢一个嘅加长版嘅访问咧，转头五点半会出现，就系 Aga 嘅访问嚟嘅。 系啦，因为同佢倾咗好多新碟啊，讲翻之前可能演唱会啊，或者呢段时间嘢啦，咁啊特别新碟。亦都即系讲下我呢一张碟咧，好似有一种即系翻去即系揾翻 回顾翻啊，整个嘅即系音乐嘅历程啊，咁 系啦。呢一张碟就叫 Agatha 啦，亦都用咗佢本名系啦嚟做一个专辑名，都几得意嘅，亦都好似呼应咗佢第一张 EP Aga 咁。 系 咁啊，内容上系点咧？一啱五点半，而且就会听到，亦都会介绍下歌里边唔系碟里边嘅一啲歌啦，有一啲之前有派台，可能我未有做访问喺碟里边有一次过讲啦， 亦都会讲埋歌里面一啲即系。即系谂法啦，一啲嘅歌词啦，当中发生嘅啲咩事会咁样写嘅咧？原来当中有啲脉络，啲铺排咧，系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嘅。咁啊，转头五点半就会听到 Aga 噶啦。咁啊，头先讲到啦，今日波盛就重回咗正轨啦，即系你 feel 到佢嘅人，终于教翻 星期几啊， 教翻啱只表啦啊！即系知道嗰个意思就系佢忙完啦。通常佢越我发现咧，识佢咁耐咧，佢越忙碌嗰一排咧，佢就越唔知啲日子嘅，即系越忙碌，日日都有嘢做，佢就翻唔到星期一、二、三啊，初一、二、三、四、五、六啊。 我都系啊，我系用嗰一日嚟做啲咩嚟断定嗰日系咩日子咁咯。即系譬如我听今日要做乜嘢哦，咁嗰一日就系、是、我乱啦。譬如假设听日要做嘅系我当做婚礼咁啊，咁听日个日子就系做婚礼嗰日啦。即系我会咁样称呼嗰日。譬如后一日同啲中学同学聚旧嘅聚会嘅，咁我嗰日就系聚会嗰日啦。即系我已经冇咗嗰个几多号啦，星期几啦。 见到 几嘅概念都冇乜噶。见 到阿斌就系闲日，见唔到阿斌就系 weekend 咯。你记住呢样嘢。 见到阿斌就系、是，咁我首先要瞓醒嗰一下，要谂下我今日究竟会唔会见到你。 喂，你瞓醒嗰日都唔知会唔会见到我话大件事啊！真系， 因为我开始因为咁样样去追一啲嘅时间咧，我最近已经譬如女朋友都问我，我啲时间如何？ 话 即系譬如话今晚你点一啲啊？或者听晚系啦，即系收工之后做啲咩？我话我未排到嗰个 moment， 我仲排紧系今日放工做紧啲咩？ 活在你个人好活在当下咯，我就 系 话 系啦系啦， 过多两粒钟嘅嘢都未必。 所以呢种人系好烦嘅，但系即系要靠包容咯，即系因为。如果你遇咗一个系好需要一切事情系叫做预先安排好晒，即系礼拜日夜晚你已经 plan 好晒全个星期嘅嘢咧， 好难相处啊， 难去磨合咯。我谂最终都会磨合到嘅，系需要啲时间嘅，因为以前 你会辛苦啲咯。 系啦，咁但系而家就，但系亦都好容易会中坏咗，就到嗰日先算啦。咁但系你就变咗系要完全对方要就自己嗰个 schedule 咁咯。 不过都开心嘅，因为见到你即系新年忙碌，即系好得意嘅。我哋新年放假嘅日子，第一头嘅日子咧，应该就会系你最忙碌。嘅日子啦，周围走啦，见到你即系玩好多广东歌嘅一啲 disco 嘅， 几得意我觉得，系呢个农历新年系我过咁多个农历新年最忙碌嘅，因为以往啲人都话哇农历新年系即系譬如好多公开啊成啊，从来都冇咁嘅感觉嘅，系啦，今年第一次系。基本上做完嘢嗰一日个农历新年就完咗噶啦，完全系去拜年啊、见亲戚啊、屋企人嗰啲都真系一个side dish， 系啦，即系嗰啲系做晒正经嘢之后，俾自己休一休、唞一唞嘅小菜嚟。 正事就系去唔同嘅地方度，即系玩下呢个广东歌咁啦。咁唔知点解系亦都好似好多咁啊！今年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好有兴趣有呢件事发生。咁我觉得系因为开翻啲场所可以搞一啲派对啊、啲 party， 大家出嚟玩嘅时候咧， 大家可以接近啲啦。 系啦，咁跟住你农历新年一个我哋嘅节日又好似有翻啲广东歌听，好似好得意咁样样。 系咪都系会食翻啲贺年嘢嘅咧？即系 可以摆嘅。 我哋例如即系做 DJ 咁先算啦。我哋 可能 过年 节目 一定会播啲喜庆啲嘅作品啊，贺年啲嘅作品，咁 都会噶。 即系例如见你好似又去大坑游城噶嘛，咁系咪又系会特登拣嗰啲哇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嗰啲？ 因为呢啲你真系农历新年以外咧，又未必好唔系下下都好啱嗰个场合啦。咁但系啱啱讲大坑嗰个好有趣嘅，因为啱啱礼拜一。 就是年初三了，我都仲记得是年初几啊。 呢啲你又记得咁清楚啦、啊？见我嘅日子你又唔分翻礼拜几嘅？ 因为我见你有五日咧，我根本分唔到边日打边日。 Oh, okay, okay. 你呢啲咧完全系嗰啲氹女朋友嘅口吻。 系 你知咯，日 日都 见你 啊嘛，我都冇特别 mark 低啊。 日日都系情人节嚟嘅， 所以冇特别记得。咁但系好得意啊，即系喺大坑呢个小社区嗰度，朋友邀请去即系。叫做但是一个市集，咁你知佢哋啲街坊街里自己都会好 close 啊，因为我有唔少朋友识下都原来住喺大坑嘅。咁、 哦 okay, 你啲朋友都富贵。 係啦，点解我唔系。 点解我唔系 嘅，我就係话我返工近大坑东。 我通常去图书馆会途经大坑，去呢个中央图书馆嘅时候。 咁佢哋又会即係过时过节，咁你譬如你中秋又会有舞火龙噶嘛？系咪中秋啊？ 系啊， 中秋舞火龙啊，系。跟我成日以为农历新年系舞火龙啊，跟住嗰次讲开话唔系，好似系中秋先系舞火龙啊。咁跟住农历新年又会有啲佢哋自己街坊有啲市集啊，住喺嗰度嘅朋友，咁跟住好多游客或者自己啲街坊啲亲戚又会去玩啦。咁嗰个好得意嘅，因为佢嗰度首先我一去到咧已经有一个唔知系啲比滑板嘅比赛，街头滑板咁样样咁啊去。唔知係一個咩規模嘅比賽，咁但係佢有個 schedule， 即係唔同項目啦，亦都會有攝影拍低成個比賽過程。 哦，咁得意啊！有啲咁得意， 好得意啊，係啊。咁然後另一邊咧就係市集啦，咁啊唔同嘅街坊有啲就可能賣下一啲新年相關嘅飾物啦，有啲就可能賣下一啲特色啲嘅酒啊，各樣都會有啦。咁但係咧，我覺得最有趣就咁，我晏晝我係負責晏晝個環節，咁就係以一個即係廣東話歌為主啦。咁所以晏昼你会见到咧，佢聚集咗喺度咧，就好多一啲即系香港人，大家就过嚟行下，食下嘢，有啲带埋个小朋友嚟咁样咧，系、 okay, okay, 啊， 热热闹闹， 系啦，一条街仔嘅啫。咁但系大家就企喺嗰度听住音乐啦，或者饮下嘢啊，食下嘢啊，倾下偈，因为大家都系其实街坊街里或者系啲街坊嘅朋友咧，咁大家都会识嘅，即系就唔系嗰种我特登去到一个市集跟住行个圈就走嗰种，你会见到啲系会停留喺度嗰种嚟嘅， 同埋我记得嗰度嗰条街咧，即系虽然我唔系过年嘅时候去啦，但我记得佢都几多元化嘅，就系同一条街，佢有好外国感觉嘅一啲 coffee shop 啦， 有啊， 又有一啲好港式嘅丝袜奶茶啦， 系啊， 跟住又会有 啲车仔面定米线咁样咧， 系啦、啊，可能又会有啲泰国菜定唔知印尼菜之类嘅一啲嘢啦，即系好佢条街好似咩都有， 同埋佢分开几段噶嘛，每一条街就可能有一啲一条街有啲市集，有一条街咧可能就有一啲busking 咁样样，咁就佢有唔同嘢发生紧。咁啊晏昼嘅时候，咁啊喺嗰个餐厅门口嗰度，咁就喺度玩啦。咁啊跟住就我面前就会有、那个餐厅门口就会有一个圆台，咁啲食客喺度，因为佢食车仔面米线嘅，咁所以咧嗰、那个流转率比较 高啲， 即系唔会即系坐喺度三个钟食嗰种嚟嘅，食完就转下一台客咁，咁你又会见到佢就会坐喺度一路食住，咁啊喺度听歌又喺度摇下咁嗰种，几得意我觉得，即系喺我嘅角度好得意，我谂对于佢哋嚟讲嘅角度都得意啊。 其实可能佢哋心谂我系为咗。令你唔好尴尬， 所以我唯有 俾 面 啦。 咁样， 你估我好想食住个车仔面嘅时候，夹硬喺度揞。 我觉得应该 OK， 因为有啲食完之后会行埋嚟问话啊，你哋系咩 人嚟噶？ 你咩嚟噶？ 你咩嚟噶？ 系啊，即系 得意嘅， 觉得好得意系啊。咁亦都有阵时嗰台客系会外国人嚟嘅。 OK， 咁一见到外国人咧，其实都会有一个相应嘅策略，就系会拣一啲咧改编嘅外国歌啦。 哦， 个音乐底就系外国歌嚟嘅，即系例如 Michael Jackson 啦，或者可能系仲有嗰只ABBA 啊，类似呢啲啦。咁但系嗰个就系广东话嘅版本啦，之前喺 Ian Friday Mix 都有播过下嘅。咁你就会有一种好似令到佢觉得个旋律好熟悉，但系点解唱紧出嚟嗰个又系一个佢未 认知嘅语 言 咧？ 咁样去玩嘅咁。咁呢个就晏昼嗰个嘅气氛啦。但我觉得嗰个有趣嘅咧，就系因为音乐其实会 gather 咗唔同嘅受众噶嘛。去到近黄昏嘅时候，因为当我嗰部分同我朋友嗰部分完咗之後咧，去到夜晚咧，佢哋就變咗一個 silent disco。 係， 咁咧嗰個 DJ 咧就係外國嘅 DJ 嚟嘅。咁佢哋玩嘅音樂就一啲 house 嘅嗰種多啲啦。 就真 係 外國 feel 啲。 係啦，然之後就會隨住我哋嗰個 DJ set 轉咗唔同嘅 DJ 啦，時間唔同咗啦。咁當然佢個本身活動有一個 rundown 咁樣俾大家知道咩事有咩發生咧。去到黃昏之後開始咧，嗰個空間嗰條街咧，主要嘅人就由 可能九成都是香港人啦，变咗九成都是外国人。 哦， 是好得意㗎，即係我嚟嘅时候就好好本土街头市集啦，跟住到我走嘅时候呢已经你觉得好似 好国际 化，去咗外国一条小街咁样，基本上你围住周边都系唔同嘅外国人喺度，有男有女，又系带晒小朋友啊，或者带啲宠物嚟啊嗰种。咁大家就带住个 headphone 呢就喺度听住音乐啊，饮下嘢啊，食下嘢啊咁样。是有一种好一个好 smooth 嘅 transition 嚟嘅，即係我冇刻意去留意，只不过到我差唔多走嘅时候，咦你发现周边啲气氛啲人讲嘅嘢啊，嗰、那个空间原来唔同咗囉。 即係由食呢一个车仔面同街头小食都摇身一变变咗做呢啲三粒钟嘅法国菜咁样啦。 佢哋都系食车仔面。 都系食车仔面。 都系喺 都系 嗰 间 铺 头。 係啦，即係佢哋都系食车仔面嘅、 okay。 只不过系是啊，即系嗰个气氛又唔同咗噶咯，咁你会见到佢哋喐动嘅情况亦都唔一样啦。晏昼咧，一家大细咁样带啲小朋友啊，大家影下相嗰种好我哋好正路香港假日嘅嗰种气氛，你可能去海旁啊，或者有啲公园啊，都系啦。咁外国人就 系、 是，总之你俾啲音乐佢哋就会喐噶 啦 嘛，系啦，同埋佢哋好中意跳舞，咩都会跟住喐嘅。咁所以咧，去到夜晚咧，你就会见到大家就围住多啲，因为晏昼嘅时候大家会企得远少少，你会见到佢。点緊头但係傾緊偈， 禮貌 係啦係啦，即係大家会内敛少少呢，可能係 I 仔呢同 E 呀、I 人同 E 人呢。 咁我好好适合日头出现啦，我係一个 I 人嚟嘅。 係啦係呀，咁同埋可能光晚啲同埋夜晚暗啲咁又唔同啦，咁樣係呀。咁同埋再加上因为山 disco 戴咗个 headphone 之后，咁可能大家又有喔、自己个世界，大家好好肯咁样跳舞啊咁样。 咁幾开心啊，我觉得呢一、个体验系即系你 系，我觉得呢个体验有趣。 你一日入边好似体验紧两个唔同地方嘅旅行啊嘛，即系嗰个感觉会系 系啊，但系喺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空间啫。 最正咪就系咁咯，最正就系你唔使喐啊嘛，你唔使再搭车移动，跟住然后你又可以体验到好似唔同地方嘅气氛，食嘅嘢又可以有好多选择，饮嘅嘢有好多选择。呢个系，所以我有时假日嘅时候呢，我以前比较空档多少少嘅时候，我都好鍾意假日会 weekend 走入去食嘢，因为真係好多选择。你鍾意食啲即係地啲啊，港式啲嘅又有，你鍾意食啲日式啲嘅话，我可能係外国啲嘅嘢又喺入面都会搵到。所以呢个对我嚟讲都係一个即係痛又冇个童年囉。读书时期啦，读书时期我几喜欢去嘅一个地方。不过当然好多年冇特登走入去啦，即系疫情嘅时候比较少啲入去。我记得我以前系真系每年嘅中秋咧，即系又未到每年，但每两年左右都会走入去睇下舞火龙嘅。 哦， 即系所以如果有一日你话你舞火龙都有个 playlist 喺度，咁我就会走入嚟及下啦。 应该有 舞火龙 playlist 会系点咧？ 应该有一定嘅难度喺度。 播只 I Love Pokemon 咁样咯， 小火龙 系啦， 系同埋因为你会见到即系街坊街里之间。嗰、那個社區係少見咗係真嘅、即係以前農曆新年我都會落去樓下睇舞龍，唔係睇舞獅有冇舞龍啊，樓下會唔知初二就彩車喺每一座大堂都會有啦。 而家少咗、哦， 就會見到啲譬如隔離座啲小朋友，大家以前喺公園玩開嗰啲咧，咁、大家就新年就會落樓啦。咁但係而家新年真係好少落樓，又唔落公園，係冇乜冇嗰個街坊街里嘅 嗰個 氣 氛 係會弱少少嘅，即係住喺屋苑或者可能啲朋友住單棟。嗰啲都係會弱啲。 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去阿姨屋企拜年，每年咧細個嘅時候、都會負責做一個角色，就係、打開門俾封利是嗰個舞師嘅師傅。咁但係即係而家再去翻阿姨屋企拜年，都好似唔係好聽到有啲拜師舞龍舞師嘅師傅即係上樓啦。咁可能即係好多唔同嘅原因，可能有啲規條上做唔到，或者可能而家比較忙碌喺其他商場做又未出奇啦。 係啊。 所以即呢个我觉得系一个比较对我嚟讲会系可惜啲嘅咯。 系啊，但系成个习俗都唔同啦、即系譬如头先翻嚟公司见到师傅咁样，即系倾开偈，即系话啊新年忙忙啊咁。其实而家大家都系一个团拜就搞掂晒，即系唔需要逐个长辈屋企再去噶啦嘛。 系啊， 你已经转咗个模式，大家个效率 好快啊，而家一日拜晒噶啦，可能两日顶笼咁。 系啊，非常之高咁样样咯，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几得意嘅，即系香港唔同地区嘅时候，即系除咗一啲新兴啲嘅地区活动。其实做一啲传统属于自己嗰个地方嘅，大家其实不妨留意。我觉得应该可能仲会有嘅，即系而家都仲系正月未到 初十五咧应该又多，同埋嚟紧元宵可能周围都有。 发掘下咯， 大家发掘下啦。Claudia 秋桐嘅派台歌叫做 Energ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听日出版的新一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继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主要有几方面，包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用制度体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及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章又强调要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建设好基层立法联系点。运输及物流局话，三条过海隧道分时段收费自大约两个月前开始实施，已经见到成效，整体车龙同塞车情况有舒缓。局方喺社交专页表示，初步数据显示，尤其系喺早晚嘅繁忙时段，三隧整体车龙缩短，红隧同东隧嘅成效显著。喺繁忙时段，红隧同东隧嘅车龙普遍分别减少超过一公里同半公里。而在繁忙时段以外的时间，三隧交通整体畅顺，邻近隧道口的非过海交通亦都有改善。局方又说，西隧收费整体下调，吸引部分驾驶者转用，符合政府预期。前港足代表、现任港超球队标准流浪教练团成员招仲文，怀疑因为不满交通警抄牌，涉嫌用车门撞倒警员，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裁定袭警罪不成立。裁判官裁决时候说，拒绝接纳涉案交通警员反口覆舌的口供，而案件亦都没有证据证明涉案车辆的车门打开了几多，认为控方未能够在毫无合理疑点之下举证被告。 美国私人公司直觉机器研发的月球着陆器，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九号火箭搭载，在佛罗里达州的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展开登月任务。名为奥德修斯的登陆器预计一个礼拜之后会登陆月球南极附近的陨石坑，如果成功，将会是自1972年阿波罗载人登月任务以来，美国的飞行器首次受控降落到月球表面，亦都是历来第一个在月球表面远着陆的私人飞行器。天气方面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明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风，明天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至到中期日间温暖，渐转潮湿有雾，后期气温下降。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 Kelvin 为大家报道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同你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行车缓慢噶。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广东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灯打士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另外啦，青朗公路就有道路工程，由青朗公路去锦田公路之路嘅一段慢线封闭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以及系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狡猾、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不单身。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2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仲要谂一支烟嘅分别，人生就有差别。吸烟会导致女性过早衰老，亦会令身体机能转差。生育能力受损，提早开始更年期和患上骨质疏松症等疾病，还会引致子宫颈癌和其他癌症。人生你有得选，立即戒烟，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 放松一下，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分神，今日呢位嘉宾有好多好事发生、啊。 最近又宣布婚事，又出新碟，呢一句真系啱晒佢啊！江海家有喜事， 哇！我即刻忍唔住想唱翻句 齐欢唱，家有喜事。 骚动音乐的嘉宾由 Ega， 嗨 ，Hello， 今天我们送上这个卷轴多重的意思非常之好意头啊， 冇错，即系亦都只能够系送俾 Ega 咧系最适合的，所以我们今天送俾 Ega 有这一句江海家有喜事。 嗱，即系适逢农历新年啦，咁啊，即系我哋又谂起有啲，因为家字呢个音可以好多嘢发生啦，咁所以就好快咧就谂到呢一句啦。咁啊，放喺你身上面有好多唔同嘅范畴，亦都啱数啦，系啦，即系譬如即系恭喜你定咗婚啦，呢个见到新闻讲咗啦， 冇错。 咁同一时间嘅喜事，除咗即系个人生活之外，新碟亦都系好似生咗个小朋友嗰种感觉啊， 冇错。 呢个喜事多重意思啊， 又有嚟紧一啲展览啦， 系啊，展览大家睇到啦，即系好多嘢身上发生，所以啲喜事重重咁啊！新年送呢个好似几好意头咁样。 哇！呢、這个最劲啊！呢、這个 系啊，呢、這个 犀利啊！ 呢个新年摆样，哇！真系。你的同事 show 咗俾我哋睇 ，fans cup 系整咗真系有用，家有喜事、 啊， 因为我同 fans cup 系升到啊， 我哋已经完全系完美咁样连接咗落去啦。 系啊，我个名系好多好多嗰啲咩，好啱挥春用嘅。 我仲有合家平嗰个，系都系用呢个家， 因为我哋嘅嗰阵时都中秋节有一次就送个家好月圆。 哦耶耶耶， 今次家有喜事。 其实本身仲有谂一句家肥屋润嘅，咁但系如果写出嚟咧就唔系咁好意头啦，因为就变咗江海家 肥润嘅嘢啦。 你有好有 quota 嘅咁啊，唔担心嘅， 系啊。但系啲同事原来真系有写到家好圆同家肥屋润， 好嘢，好嘢，好嘢， 系啊。咁所以就呢卷卷轴啊，即系送俾你，希望你中意呢一个啦。系啦，咁因为即系好似头先咁样讲，即系好多唔同即系 project 啊，各样嘢发生在你身上面啦。咁啊，因为对上一次同你做访问嘅时候，就系即系红馆前。嘅一個 preparation 係 咪之前啊？ 係啊，紅館前嘅嗰、時，我哋送嗰個卷俾你，係預祝你紅館咁樣又寫曬畫曬公仔咁樣嗰次嚟嘅。係啦，咁啊，跟住之後就過咗呢一個紅館嘅演唱會啦。即係不如先 recap 少少，其實呢一個 show 做完之後，因為都 keep 住可能 tour 去唔同地方做啦。但係如果講翻香港嗰一場，其實嗰個感覺係如何咧？做完之後，係啊，做完之後你自己覺得？ 有一个好特别嘅经历咧，就系、我开两场啦，咁、中间就住咗喺一个酒店嗰度嘅，咁就冇翻到屋企，因为谂住近啲场馆咧 rehearsal 就会比较方便啦。咁我就记得咧，我就同事安排咗我入住一间酒店啦。而我开完第一场演唱会之后咧，入住嗰间酒店咧，其实系我。起步的时候曾经在那里表演过的那间酒店。 哦。 那我就经过回那个曾经去表演过那个 lounge 出来，就是没人听自己歌，是这样摄自己的作品在中间表演的时期。那就突然间有很大的感觉咯，很大的突然间好像很奇幻这样兜了一个圈，回来同一个地方，竟然是由一个冇人会留意你嘅作品嘅状态，去到咁多人买飞入场去支持你嘅作品嘅晚上，同一个地方咁近嘅地方，咁近红馆嘅地方啊，原来用咗十年时间系咁唔同嗰个风景咁样。 系 咁，同埋就会特别嗰刻觉得好感动嘅一样嘢，其实我都几 surprise 自己，其实做红馆两场都唔紧张咯， 即系 两。嗰兩場我記得一開頭呢，我要係喺一個兩層樓高嘅位置出嚟嘅，喺個門後面。咁我其實嗰個好大型嘅 LED wall 呢，其實我係望到出面嘅觀眾嘅。咁我就由本身都會有啲緊張嘅心情，但係上到去呢就見到好多個成日問我幾時會開演唱會嘅面孔。咁我反而見到好多熟悉嘅面孔之後，令到我覺得好正，我好似開始同一班朋友去開一個 party 咁樣嘅感覺。咁就由籌備嗰個演唱會，其實真係上年嘅四月嘅月份啦，特別係咁其實。亦都有諗過當中係咪舉行到呢一場嘅演唱會，即係雖然攞到個期，但係有好多嘢配合唔到啦，例如個 band 的人數不夠啦，排舞師亦都唔得啦。咁好多人都好多個單位似乎都唔可以做，唔可能成事。咁但係就用住一個心態，就係你俾四支燈我都唱噶啦。 咁樣嘅 一個盲勁咁就突然間遇到身邊好似好多天使咁樣出現啦。一啲可能我嘅 band leader，我的 second band leader 亦都是未合作过的、我的排舞师亦都未合作过的啦。突然间这些 angels 突然间出现在这里、我帮你去做这件事，大家又很短时间差不多临开 show 一个月我才抽齐到那 group 人。咁就先至开始去排舞，是想是讲个 concept 啊，先知道个台，由导演给我知道个台面是一个哇好清新嘅台面，即系冇 props 嘅。咁但系我未知道佢嘅 visual 系点样咁。咁、之后就再知道埋个 visual 嘅时候，就大家好似最后一个月嘅时候用尽全力去冲刺嗰个感觉，我就觉得企到喺个舞台上面嗰一刻，其实系真系非常之非常之嘅珍贵。觉得， 因为好多 moments 都会印象深刻。譬如头先你讲到个台上面有一段你系瞓咗喺上面，一个 top shot 影落嚟，又会有啦。跟住同埋我最 impact 最大系去到最尾嘅时候，就有一句好简单，即系所有嘅歌都系由你去写，即系由呢一样嘢好 link 翻成个，即系成个 concept 咁样。 系，其实我近排做咗一个 exhibition 啦，咁我 exhibition 里边咧就XDJ Colin 咧，我嘅好朋友咧，佢就帮我去做所有嘅 art direction 啦，去构思成件事啦。咁当中佢就要我攞咗30首 demo 出嚟，其实佢唔系问我攞，佢问我监制攞，好聪明。咁佢知道我可能会自己筛选咗好多啦。咁最后30首 demo 就完整咁样出街啦，摆咗喺个 exhibition 里边。咁我哋就界开咗分15同埋15首 part A part 2。咁嗰个 part A 咧，其实叫做 the road，and then part 2咧就叫 the light。咁其实我觉得好似你所讲嘅，其实呢啲嘅歌曲好似一盏盏街灯咁样，即系一路喺一条路上边一路行嘅时候，呢啲嘅音乐好似永远都会带住我去行唔同嘅路，永远都唔知个 destination 去到边度。而我觉得今次个 destination 去到红馆呢个 stop 咧，我就觉得系可以去用自己的作品同大家分享两个咁美好的晚上，我觉得是、非常之开心。 是咁，其实那30首的 demo 在现在的 exhibition 那里呢，咁监制怎么样 去挑选？因为我想你的 demo 数量那里应该占好少。 是我全部出了街的 publish 了的歌的 demo 来的，但是完全没有筛选过，原汁原味就这样丢了他。那他就用佢個好 convincing 嘅 tone 咧，令到我 agree 咗好啦咁樣。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啊，其實好開心有個 exhibition space 去同我嘅 fans 去分享翻，好似呢十年當中我去寫呢啲歌嘅時候嗰個感覺係點樣。 咁無論 exhibition 定係 Sylvie Agafa， 即係都係一個我覺得係好整體嘅一件事，同一件事嚟嘅。咁頭先都講到，即係 Colin 就係喺呢一件事上面同你合作無間，一個 creative direction 啦。都可以先講下，即係其實同佢點樣即係結緣之後，令到呢一個嘅碟啊，無論 exhibition 都會揾佢，不如就同佢合作咁樣啦。 我其實認識 Colin 已經11年啦，其实踏入。我同佢同一年出道嘅，咁就我记得我哋当初去啱啱出道嘅时候，做好多嘅 show 咧，都系会碰面见到嘅。咁其中一个就系一个校园嘅 show 啦。咁我当时觉得好紧张啦，嗰样嗰状态好差，跟住就表演完之后，我就自己上咗架保姆车，就默默地喺度反思啦。咁啊，突然间佢就出现，冲咗上嚟话：，唉，你觉得我头先做成点啊？ 冲进架车度问自己做成点，因为佢都好紧张，系咪？ 系啊，系咯，我头先做成点啊？咁我都唔知点答佢，我自己都哀悼紧。咁咁我就话我冇嘢啊，你几好、啊？ 因为都系仲系喺自己嘅漩涡度紧。 系啊，系啊，咁。唯有是 即係已成往事，唯有去展望將來。咁、所以其實就嗰下就覺得呢個男仔咧，好好真啊！即係好少會。即系你通常你自己表演完表演得唔好就算啦，你自己病埋算，咁样讲其他嘢啦，咁样。咁但系我就觉得啊，好好。咁我觉得同佢就每一次嘅相遇咧，都系会系非常之非常之放心去讲自己所有嘅 feelings 咁样。咁、我觉得每一年大家都会睇住大家，见证住大家嘅成长。咁直到去一啲奖项佢去颁俾我啊、直到去第一次佢竟然俾个节目嘅一个报天气嘅部分俾我报天气。即係佢搵咗一个全程讲嘢最唔叻嘅 artist, 同佢做下直主持啊。咁我同佢当中经历过好多，咁所以呢个 exhibition 我好想，同埋呢隻碟嘅构思我想搵返一个陪伴我去成长嘅一个人、去一起去做。咁就当中佢亦都好快会问我啊，你有冇啲乜嘢去可以去攞返出嚟喺呢一隻碟里面构思上面，即係你过去十年当中发生过啲咩事啊。咁我就有一日就上咗面书啦，咁就睇翻自己 private 嗰个面书，咁就睇到上边咧有好多曾经自己鼓励自己嘅字句，嗰阵时都未出道啊，系啊，即系嗰阵时有好多自己净系知道自己有个盲境咯，但系就未知究竟啊点样入行咧，点、样去踏入呢个圈呢，亦都唔知道自己系咪适合做一个表演者啦。总之我净知道自己好中意音乐啦。咁finding out 嗰个过程当中会有好多嘅好多嘅阻滞。我谂因为其实得我自己一个人系相信自己嗰阵时，咁就突然间有。仲是有一股盲劲想要去做呢件事，所以当中我其实由2010年开始啦，2011年、2013年、2016年，原来写过好多个字句，去鼓励自己。咁所以呢一个 exhibit 嘅 album 里面咧，其实佢将所有嘅呢啲嘅字句，我就交晒俾 Colin， 佢去帮我排唔同嘅排版咯。咁我其实睇翻呢啲嘅字句，我反而先至会觉得啊。原来我入行之前有一啲提醒自己嘅一啲想自己唔好变嘅特质啦。其实我觉得而家行咗十年之后，自己都系冇乜点样变，系、啊。 因为譬如一打开见到2011年，应该系3月8号，系啦系啦，嗰一句即系第一句已经，我就感觉到你讲嗰个盲境啦，即系 There's so many people who will tell you that you can't。 Yeah. What you got to do is turn around and say watch me， 即哇嗰、那个你一睇我啦，我系最正啊，咁即系嗰种 最多人，就算好多人话俾你听你 唔得 噶，你都要相信自己得嘅。 系， 即系呢个阶段会透过呢啲句子睇到，但其实会唔会 for 呢十年，其实反而系去到某一个时期冇咗呢种环境咧，即系因为当你。好想做到，譬如進入呢個圈，進入啲 industry 嘅時候，梗係好多 fantasy 或者好多好多諗法。但入咗去做到一段時間嘅時候，有時會，好似進入咗個平台期咁啊。有冇出現喺你身上嘅反而？ 其實我反而覺得喺製作上面嘅世界咧，即係無論歌曲或者 MV 咧，其實係冇變過嘅呢樣嘢。即係我次次都會去想做一啲唔同嘅嘢，或者去啊。嗰條界線可以 push 到去邊個位咧？咁樣，咁但係當中我諗係中間嘅時間都會有一啲，反而係你有陣時想去完成一樣嘢或者個表演上邊，但係反而係好多林林種種嘅問題，令到你未必可以 execute 到你自己當中嗰個最理想嗰個畫面啦。咁但係反而个问题系你愿意 compromise 几多咯，而系你身边嘅人亦都去愿意同你一起疯狂到去边个位置咯。咁我觉得身边其实自己都可能即系个性格比较偏激，所以都出现几多偏激嘅人士嘅喺自己身边里边。咁佢哋都几 willing， 每一次都去做啦，唔得先至减啦咁样。 即系嗰样嘢会慢慢发现，唔系能力嘅问题，而系嗰个同人协调 即系外在嘅因素好似多于内在自己。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绝对系啊。嗯， 系咁喺，因为呢一个嘅 concept 头先都讲，即系呢十年嘅记录咧，好似见证住，咁所以系咪即系呢一个 album 嘅名开始 Agatha 就会即系拣选咗一个自己本身嘅名开始、 我第一只嘅专辑叫 Aga， 系， 我谂佢真系开会去决定呢一只碟嘅名嘅时候，其实我都唔在场嘅，咁净系公司话俾我听，我呢只碟叫 Aga 咁样，咁我就覺得嗰陣時睇到呢隻碟嘅時候，接收到我就覺得啊，上面嗰個 image 啊，所有嘢都唔似自己嘅其實。 嗯。 因為大家都喺度問緊一個 question， 就係 Aga 係咩咯？咁當我第一步嘅時候，我覺得無論歌曲方面，歌曲係自己寫嘅所有作品，但係亦都未去知道啊，究竟成為一個唱作歌手，你嘅自己係咩嘢嚟嘅咧？咁我覺得係呢一個係唔係一個你可以答到嘅答案嚟嘅，呢个系需要以年计，你去慢慢 search 你自己系乜嘢。咁去到今年，我觉得出Agatha 呢一只嘅专辑，反而系翻去 square one， 我而家可以去讲 Agatha 系边个咯，即系由我想去寻找 Agatha 系咩人，到我而家我想讲翻 Agatha 系咩嘅人啦，即系当中嘅特质，可能系好多最初自己出道你唔敢去 share， 或者唔想俾人睇到嘅面口面向啊，或者系角度啊，或者系自己 even 最 vulnerable 最软弱嗰啲时候啊，我就会收埋佢，即系永远都会叫自己啊，你坚强要坚强啲吓，个表演要做好啲，我要再 improve 多啲，我要再去 create 多啲，每一次都要向前冲嘅。咁但系呢一个 album 里边讲嘅 Agatha 就系、是、哦，我觉得人其实所有嘅 feeling 其实都系值得去写，包括住一啲你觉得 embarrass 啦，你觉得好 humiliating 啦，你觉得系好委屈啊，或者有時係你覺得自己甚至乎覺得自己好軟弱啊，好無助啊，好無能啊嘅時候，其實呢啲嘅所有嘅感覺，我都係覺得啊，因為係人生在世，你先會 feel 到。 嗯。 而所有嘅呢啲嘅感受啊嘅，我都想用一個故事去爆咯。 喺呢一個嘅 stage， 即係 Agatha 今次可以自己去即係主導嘛。咁你都有講，我嗰陣時尋找 Agatha 係啲咩啦？咁而家嘅 Agatha 你會即係點樣形容呢一个时期嘅你，即系我另一条可能，当你为自己 LinkedIn 写个 bio 嘅时候，嗰个 description， 即系嗰个你而家经历咗呢段时间各样嘢之后，你会点样形容 Agatha？ 我会形容系而家嘅我系更加 honest， 更加透明，但系 at the same time， 我觉得更加 strong 咯，反而系而家嘅我系我唔。我想将自己最唔想讲出嚟嘅嘢讲出嚟咯，反而，或者系我觉得咁样，我先至会再去同我嘅 audience 可能有一个更近嘅距离，即系有一个可以用音乐上更加link 到呢个世界上边，或者，我觉得每一层嘅 feeling 其实都会有共鸣嘅，即系任何嘅音乐、任何嘅角度去讲，但系我想用一个最诚实的方式去讲，更加透明的方式去讲，是啊。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 tell you if you way over the top. Love and hate is kind of city pop. 陆剑庸新闻之前听过有 Egga 之前嘅派台作品，亦都收录咗喺专辑当中，叫做 City Pop。 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咧，有 Agatha 喺度分享佢嘅新专辑 Agatha 嘅。但系当你定立咗 Agatha 呢一个嘅专辑嘅题目嘅时候，会唔会第一下都觉得好难去用一张专辑嘅内容或者个长度去归纳翻咁多年啊？想同大家讲到底 Agatha 系一个点嘅人 ，Agatha 系一个点嘅人，去用一个点样嘅角度去 share？ 其实呢一个会唔会当初其实都纠结咗一段时间？ 其实呢一隻专辑我反而系写晒所有作品录晒，我最后临出碟之前我先改嘅呢、这个嘅碟名 Agatha， 因为谂咗好多，又谂到好似即系好 universe 啊，因为即系好兴噶嘛，即系你嗰啲 be water 嗰啲。咁但系我其实谂咗好耐，其实啊，我咪就系写紧自己咯，即系你好多嘅角度，即系由 like City Pop， 我觉得系 Riley 林若玲根本写紧我嘅一首歌嚟嘅，即系嗰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都粒地冇到，即系根本就系写紧我自己一个成日都好 enjoy being alone， 又好中意喺条街度行啦行嘅，即系系咯，我觉得系喺个途中里面我慢慢去 realize 到究竟，或者喺填词人嘅眼中有阵时更加去了解我自己系乜嘢，反而系由 City Pop 开始咯。其实根本就系讲紧自己，就算去到 Tomorrow，可能系讲紧自己一个最脆弱嘅状态，即系最想放弃嘅时候，我想讲啲咩咧？我最想放弃时候，当呢个世界上边冇人嚟拯救你嘅时候。你是觉得已经想放弃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可以做个人。即是由这个角度去写 Tomorrow， 所以写了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你有时不需要等任何人来救你，有时你自己就是那个人。Tomorrow 这首歌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可能你 cancel 了演唱会的时候总会有明天，总会有下次的。但是 at the same time， 我是想跟那阵时因为很多身边嘅人其实都会有一啲情绪上面嘅 issues， 我好想由我自己出发去讲一个最 vulnerable 嘅自己嘅时候系点样咧。 所以喺专辑里面即系音乐上面嘅编排咧，两只 CD， 第二个 CD 即系个分水岭就系即系灭绝开始，然后退出，即系好似之前即系其实好 fit 翻你自己本身嗰个状态，就系、 是、 去完一个假期之后一个新嘅自己，然后打后嗰啲就另一张 CD 咁样。 专登去分开翻嘅，因为好似你咁所讲嘅，其实嗰啲系我出个 trip 之前或者之后嘅作品，好想归纳于一只碟里边，好想讲。self care 呢一样嘢，因为我发觉其实系 self care 系无时无刻都需要嘅，唔应该去等到自己真系一个，即系应该话你每一个人都要应该要用一个自己最快乐嘅方式去生活咯。咁所以去讲列出翻嚟嘅时候，第一样我觉得学到最重要嘅嘢系点样去欣赏自己嘅，即系呢样嘢系我觉得非常之困难嘅，即系。可能我自己过去嗰十年嘅时候，我会永远都当好似头先所讲嘅，就算第一个校园表演嘅时候，我已经系喺一个好鞭策自己嘅状态，所以即系我会去用一个最 harsh 嘅 嘅方式去對待自己嘅，即係每一個錄音嘅 session 啊，每一個 mixing 啊，唔會容許自己有任何嘅即係 cut out 嘅 slacks 啊，或者係哦 OK 啦，即係從來唔會 OK 啦咁樣嘅喺我嘅 career 裏邊，但係就會用咗另一個方式咯，而家即係其實都可以做到去一個咁高要求嘅狀態，但係可以係。用一个好啲嘅态度啦，对自己，即系人系好得意噶嘛，即系永远对自己嘅态度系最唔好噶嘛，永远可能对人嘅时候系最好噶嘛，咁我觉得去识得去欣赏自己每一个 decision 或者每一个努力都系一个智慧嚟嘅，我觉得由写 self appreciation 去到即系 self confident 啊，其实 count to ten 系好好玩嘅呢首歌，我觉得去讲啊，冇俾人哋去踩到自己自信最后一条防线咧、其实嗰条线系保护你自己心灵啊。去讲 about miss you goodbye， 去点样去 let go 你？其实有阵时自己无谓地捉得好紧，系你自己觉得系咁样嘅啫。即系又有一啲好多嘅时候都系自己嘅思想嚟嘅，或者其实你做得好唔好，可能冇人话你做得唔好嘅，系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做得唔好，即系好多呢啲无谓嘅执着。所以其实由灭出翻嚟嘅所有呢啲嘅歌曲啊，其实都系有一个 message 喺度。 而喺嗰个风格上面都系会，即系由灭出开始都里边有好多 variation， 即系再做灭出访问 Miss You Goodbye 听过，跟住其实头先你讲 Count to Ten 嗰时，第一次听系觉得哇！即系因为里面嗰个 concept 用嘅声，即系可能系 tribute 咗嗰阵时，即系 thriller 系 thriller 嗰啲里边又有啲好似 Stranger Things 嘅嗰种chord 啊，跟住嗰啲好多嘅谂法里边， yeah. 我谂即系 count to ten 都系一个几喺你作品当中推出咗几与别不同嘅一首咯，我觉得系。 其实同埋其实呢张碟里边好多都系 mention 到我自己童年嘅，即系count to ten thriller 呢首歌系屋企。以前是我的爸爸妈妈，其实他们go on 一个 date， 一个约会的时候，其实是看一个 Michael Jackson 的以前有那些 MV 的首播在戏院里面进行的。那就 带他们拍拖出去看 这些。他就带了我妈咪去看 Thriller， 那我妈咪就说那阵时你老豆啊带我去睇 Thriller 嗰个首映啊，跟住之后睇低下啦，啲丧尸有个丧尸舞㗎嘛，咁啊真係有啲人扮丧尸出嚟啊，跟住咁行出嚟啊，咁我吓到就即刻拖住佢囉。 有用嘅，原来呢招真係有用嘅。 咁我就觉得啊，用返呢一首歌，即係听返呢一首歌，又觉得啊好好玩啊呢、這个风格咁样，咁就做咗我嘅紅館嘅主題曲， 係啊，同埋我覺得裏面亦都有啲即係 element 係一啲好叫做我哋即係中式嘅嗰種恐怖片嘅，即係譬如嗰種月亮光小朋友嗰種，就係喺前面 verse 嘅時候有一種咁嘅處理㗎嘛。 要扮細路仔聲，其實嗰個錄音 section 幾好玩嘅，因為其實要扮嗰個尖尖地嗰啲細路仔聲咧。其實咧 ，the best way 係咧，你其實喺個麥。但是你是另轉面的，在個 背面這樣 去錄，背著支麥錄， 那你就錄一堆，這樣就好像整班人 shouting 這 樣，即是有個距離的感覺在這裡， 是啊是啊，那就用個後尾枕錄搞笑，但是挺好玩的這首歌，是還有是啦，歌詞我覺得又是很好玩， 是啊，也都是歌詞的風格，整個處理 MV 那些全部都是很新鮮的一件事， 是啊是啊。 翻到聽之後，亦都譬如 Special One 都係即係收落啲專輯嗰陣時，都係喺演唱會度首唱啦。呢一個又記錄咗你嘅係咪另外一個時期，即係 Eason 對你嘅影響嘅就 係 yes 自己好似頭先所講，做完第一晚嘅紅館，去翻自己第一次表演嘅場地啦。咁嗰個又係我曾經喺山頂位睇嘅一個 artist， 而家我喺個台度同佢合唱啦。其實係好夢幻嘅一件事情，但係亦都覺得啊，其實更加會令到我覺得，其實當你相信一件事嘅時候，你鎖定你自己嘅意志，原來真係有個 law attraction 就係會發生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同 Eason 嘅第一次嘅合唱喺个台上边，首先我觉得喺佢身上学咗好多好多好多嘢，即系佢系一个非常好嘅 artist 啦，个人好好啦。除咗 that 咧，我觉得佢系对语言嘅能力啊，或者佢系唱嘅风格嘅表达嘅方式好多种。咁我同佢一齐喺个录音室里边对唱嘅，咁就佢点样变，我又会点样变咯。即系我觉得嗰啲 text 啊，系令到我学咗好多嘢喺佢身上，系啊。咁我觉得第一次喺个台度同佢对住去唱嘅时候，更加我觉得呢一首歌系好似好 timeless 咁样咯。即系呢首歌，我唔觉得系十年前去写嘅咯。即系我觉得好似，呢首歌突然间好快，呢十年好似眨下眼发生，就喺个台度同佢唱翻。咁仲要可以喺第一次首唱，就系同大家喺一个大气氛围里边，第一次去听呢首歌，我觉得好正。 但系十年前写呢首歌嘅时候，系咪脑里边都已经系谂住，首先系一个对唱，同埋个对象系咪就系 Eason 咧？都系。 那個對象是 Eason， 但我沒想過那個是我。因為很喜歡他大開眼界的首歌，若你喜歡怪人，其實我很美。我覺得自己可能因為我的中學時期的我是一個非常之非常之跳的兒童嚟嘅，即係我可以一下就會好多朋友，但係一下我就想自己一個人咁，就會匿埋嘅。咁就我就有陣時會覺得自己好難好難 fit in 一個 normal community， 因為我覺得直至到我真係入咗呢行嘅時候，我發覺好多做 creative 嘅人都係咁樣，咁就好似揾到一個屬於自己 belong 嘅世界，一個宇宙咁樣咯。咁我好开心嗰阵时起咗呢一个题，因为呢一句歌词而写咗 Special One 呢一首歌咯。咁呢一首歌之前身叫痴爱啦，痴爱唔系痴爱， 痴爱系另一样嘢嚟噶。 咁得意， 形容我自己以前痴爱系 啦，痴爱啦， 系。 咁就写两个怪人嘅相恋啦。咁我而家会。覺得自己已經是去到一個很 comfortable 於 所謂怪 作為一個怪人的一個生活的狀態了，覺得。那我覺得都是已經是一個非常之可能可以很自在地表達自己。 如果知道這首歌其實可能很早階段已經即被約Eason，其實去到幾時收到的消息，這首歌真的做了，這樣在一個什麼情況之下知道 演唱會前幾個月咯。咁就我睇完个 message 之后，我仲以为系Eason 有机会会唱啦，但系其实唔系咯，个 message 系写佢要 ready 去唱， 系你有份嘅。 咁系啦，咁我就成日都会 overlook 呢啲 message， 咁我就突然间佢话喂，你要入录音室去唱噶喎，我话吓唱咩啊？咁啊合唱啊，咁啊吓真系啊，而家就好快地 happening， 就开始去筹备点样拍呢个 MV 啦。咁我就介绍咗导演张文。咁去傾，大家去傾成個 concept 係點樣啦。咁就張蚊俾咗一個一個怪人，就create 咗一個 AI 嘅人物，希望有人 可以理解佢。咁、我就做咗一隻外星人啦，咁就咁啱就升晒我所有演唱会上面嘅 concept， 咁就所有天时地理人和突然间好似就发生喺我个红馆舞台上咯。 系、都真系咁啱升，即系譬如你个 site 就升咗你嘅演唱会嗰、那个即系 Starling 嗰样啦，佢都升咗佢自己社交恐惧癌，而系即喺你嘅 MV 就望住光宇啦，喺嗰个 MV 佢又望住棵植物定系只虫咁样，即系嗰件事好似你会觉得系所有嘢应该系计好晒、plan 好咗咁样一齐去做一件咁嘅事。 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有阵时就系、是、呢啲嘅小火花啊，呢啲嘅有阵时冇计算嘅所有嘅发生系最好噶咯。 So 听过有 Ega 和 Eason 合作的歌曲，歌名叫做 Special One。 先在6点半新闻报道回来，继续会有 Ega 介绍他这张 Ega 的专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署落案起诉三名足球员同一名俗称艇仔的外围赌注中介人，指他们在2021至2023两个赛季当中，涉嫌行贿足球员，以操纵港超同港甲多场赛事的结果，以便在非法外围赌博中获利。四个被告下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到6月27日再讯。四人准以现金10,000-20,000元保释外出，要交出所有旅游证件，不得离开香港。三个球员包括案发时先后效力港会同愉园的后卫霍斌仁、中西区体育会后卫卢斯安奴以及深水埗体育会守门员陶俊桥。一名27岁女子在一个社交平台公开一名宠物卖家的个人资料，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承认一项涉及起底的控罪，被判监2星期缓刑3年，并罚款500元。被告在2022年底买3只猫，其后因为其中一只猫出现健康问题向卖家提出退款，但两人因为金额方面未能够达成共识而出现纠纷。被告去年5月在一个社交平台的公开群组发布贴文，披露卖家的中文姓名、照片、部分手提电话号码以及曾住的地区等个人资料，并作出负面评论和指控。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之后拘捕被告并落案起诉。日本被德国超越，失去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地位。日本内阁府公布，日本去年第四季经济按季下跌0.1%，以年率计连续两季呈现负增长，差过市场预期。占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民间消费下跌0.2%，同样是差过市场预期。以美元计算，日本去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大约是4.2万亿美元，低于德国的近4.5万亿美元，降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共同社报道，日本的 GDP 跌出全球前三，是受到日元对美元贬值、德国物价上升势头超越日本等因素影响。如果日本在全球经济所占份额继续缩小，可能导致在国际的话语权降低。天气方面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北风，明日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至中期日间温暖，渐转潮湿有雾，后期气温下降。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3、4线嘅车龙啦就排到近演艺学院。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主要啦就系转去跑马地噶，龙尾接近维多利亚公园。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港城。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外村对出略为多车。提一提大家，为了配合许愿节活动，直至到晚上7点，林村乡公所路介乎牌楼同埋林村乡公所之间嘅路段咧，系会划为行人专区噶。另外，九巴63R 系提供特别班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唉，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your joy.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繼續回到嚟騷動音樂咧，有 Aga 喺度分享佢嘅新專輯 Agatha 嘅。而喺呢一張專輯裏面咧，我發現有一句即係好多嘅句子嘅呢張專輯入邊，但係最後一版一句咧，我覺得可能好對你嚟講係好特別，所以會擺喺呢個位置，就係、是、Music do mean a lot to people even if they know nothing about it. Aga keep writing. 咁呢一句係寫住 from R 嘅，呢一句對你嚟講嗰個意義係咪都？几影响得深远 咧？系啊，呢、這个系其实一个纪念住我家姐曾经同我去佢嘅面书上面写过嘅一样嘢嚟嘅。咁、我就觉得呢一只碟 Agatha 其实系我都想会摆一个关于佢，佢唔系即系佢系一定系我呢十年里边嘅一个好重要嘅一部分啦。咁所以摆咗喺呢只碟最后嘅一个。一個 quote， 咁就好似一個佢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幾意義幾大嘅一個 placement 嚟嘅，因為阿 Colin 選擇咗擺喺我隻碟裏面最後個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 reminder of 我下個十年應該點樣去行咯。即係有陣時候我會覺得，越做得多嘅創作嘅作品咧。有陣時你會去忘記咗你自己最初點解要去做咯，淨係會覺得啊，我想要去下一個 topic， 我想作講乜嘢咧？但係我覺得呢一句説話好 remind 到我，其實 music 就係 sharing，、music 就係同大家唔係自己一個喺間房度製作咁簡單咯，即係其實 music 就係根本上係成班人嘅一個呢、這個。我最好的方式跟这个世界沟通了、我觉得是啊。咁我在个 exhibition 里面去做自己第一个签名换的时候，其实很开心去签每一只碟，因为亦都看到很多 fans 对我的碟的回应啊。咁我就会觉得啊，其实做音乐其实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咯，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都觉得啊，其实是实际上的很多乐迷去听歌，他可能会很简单，我在个 playlist 里见到这歌我揀来听觉得挺好听，但要去令到他们明白首歌的内容啊，可能当中一些 hidden message， 你觉得去回这么多年以来了，你觉得是这件事对你来讲现在是一个困不困难的做即的一个工作来的？ 我覺得其實佢哋對於嗰個內容嗰個理解咧，其實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唔係一個最重要嘅 point 嚟嘅，因為我會覺得其實當你去睇，好似你去行一啲 嘅 exhibition 咁樣，你睇到嗰幅畫，其實每人睇到嘅嘢都唔同，唔一樣。我覺得，但係你喺嗰幅畫裏面，你攞到你自己最適合你嘅一個感覺，其實係反而係最重要。我覺得，而我覺得即係用藝術去做嗰個 sharing， 就係冇 absolutely 一個 message 嘅，即係我嘅執著同埋大家嘅執著都唔同。大家要放下嘅嘢都唔同，但係我觉得又somehow喺一个好模糊嘅界线里面，大家好似 synchronize 到，而係大家会想喺个演唱会里面大合唱。我觉得呢一样嘢先係最得意嘅一个能量。 而家新派嘅 YU， 因为我见到呢係冇喺呢一个嘅。 係呀、啊。 係囉呢一个嘅諗法我好似。死啦！我係咪我 係咪 miss 咗咧？ 係啊，所以頭先我靜靜的，我喺度睇緊嘅內容，咦唔係喎，係真係喎， 喺度揾緊啊！係 啦，係啦，點解咧？係啦，咁所以係啦，呢、yeah. 一個點樣嘅諗法咧？ 其實啊 ，YU 本身都喺呢一隻嘅專輯裏邊嘅 demo 版本身都係排咗喺呢個專輯裏邊噶啦。咁啊，擺完呢個 demo 叫做 Julie 呢一首歌，咁係一首我覺得。本身冇乜可能变做广东话嘅一首歌嚟嘅，咁就我想收录埋喺 Agatha 呢只专辑里边。咁但系嗰、那个出碟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录紧 YU 呢一首歌。咁、但系我录完之后，我发觉嗰个 outcome 系比我自己想象中好好，即系我会遇到一份好好嘅词，我好想讲到俾我嘅 audience 睇好想收录埋喺呢一只专辑里边，所以系只系可以讲得切摆咗喺 digital 里边咯。系、咁希望嚟紧将会出一个黑胶碟啦，咁、可以摆翻喺黑胶嗰个 physical 嗰度。 系咁而写呢一首歌即系 demo 嘅时候叫 Julie， 嗰阵时其实系一个点样样嘅状态？因为嗰只就即系英文 demo 啦，亦都会听到一个好记得就系嗰个电吉他嗰个声嗰个 texture。嗰阵时系点样开始写首歌？ 啊，其实写呢首歌嘅时候用咗第三身去写一个 character 叫 Julie， 咁佢系一个好非常之恋爱脑嘅女仔嚟嘅，咁佢系一个喺一个好 toxic 嘅 relationship 里边，唔系话最 toxic 咯，或者系喺个伴侣当中嘅相处里边，佢哋揾唔到一个最适合嘅方式，或者最 smooth 嘅方式，佢哋就用咗一个互相伤害嘅方式啦，永远都系。咁佢就我就系想讲系，当你去好爱一个人嘅时候，有时去被伤害嗰个感觉系好重嘅，即系但系 even 你有阵时受伤，未必系因为对方，你有阵时受伤系可能系因为你自己。咁。我好想讲，有阵时当你觉得 heartbroken 嘅时候，嗰一种痛系唔系可以去走去睇医生噶嘛？呢一种 heartbreak， 呢一种 heartbreak 系，但系你又 feel 到个 physical pain， 嗰一个冇办法用言语去解释到，或者系揾唔到一个适合嘅词汇，令到对方去 understand 你嗰个感受。咁我就用咗一个好似两个人嗌紧交嘅方式，但系。我唔係有一個對手去合唱咯，我係用咗個吉他嗰個部分去表達咯。咁嗰個吉他嘅部分，我就用咗一個好微懶嘅聲啦。其實唔係一支真嘅吉他嚟嘅，其實係即係 computer 整出嚟嘅。咁喺我嘅 demo 版係真實咧，係真係真吉他嚟嘅，現過嗰個問題。咁喺個 demo 版裏邊用咗一個好爛好爛，即係 it's almost like 一個好似 garage。嗰啲咁样嘅烂吉他声去表达，就系、想讲嗰个咆哮嗰个感觉，即、就、系、我好想可以系当喺一个舞台里边，呢、這个 vocal 同埋呢支吉他系应该大家都系一个主角嚟嘅，去讲呢一个嘅感情，系太爱太爱太爱嘅感觉，系啊。 而当佢变成咗即系出街嘅版本嘅时候，系咪嗰个吉他嗰、那个？炸嘅程度或者个 distort 嘅程度都要去，即系要谂下点样微调去做到，因为本身 demo 版就即系可能系尽啲啦，去得咁。 Yeah， 系啊系啊，其实录吉他嘅时候都会想同佢讲 去要翻一啲比較八十年代即係 Western American 即係 rock and roll 嘅時候嗰啲、有啲 retro 嘅吉他嘅感覺啦，嗰啲聲啦。咁阿舒文就中意有少少 Radiohead 嘅感覺，佢就覺得啊唔好最行啊過到過去嘅時候。咁當中就會有一啲即係有一啲 ，it's almost like 我自己，因為我好中意 sway 嘅。对 band sway， 咁我就用咗一个唔同嘅唱腔去唱成首歌。咁我去写呢首歌嘅时候，都系因为我好中意 sway 嗰啲 rock。咁我就用咗一个比较唔同平时嘅唱腔去完成呢个 demo 啦。咁但系冇谂过去做广东话嘅制作里边，真系可以做到广东话版，但系亦都保留晒呢啲嘅 element。喺里边，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玩嘅呢首歌。 因为只歌第一句 I don't care 嗰个唱法开出嚟嗰下，即好似你开礼物咁啫嘛，即系听新歌嘅时候一开个礼物，咁样 嘅 唔同喎，咁样就系你啱啱讲嗰种嘅原因。 但系呢一个唱法只能够会系摆喺呢一首作品，定还是可能系往后都有机会见到呢一面嘅 Aga 嘅演绎？ 暂时未有另一首歌啊，系啊，但系呢一只。歌其实对于我来讲做到广东歌我是非常开心，因为当中会好早之前已经觉得、不如就咁出英文版，是因为觉得哇无论那些字其实字的数目又不多，你要讲的 message 其实不是很少字可以表达到，很难三言两语，但是当中一收到这份词已经非常喜欢，即是当中讲在个飞舞在断崖，在个崖边上面跳舞，你一跌落去就会好痛噶啦，即系嗰啲咁样嘅感觉啦，又写得非常之好。 而啱啱你讲，即系除咗喺唱上面个 vocal approach 唔同，我觉得喺嗰个 vocal 嘅 design 上面都会好明显，嗰个有唔同嘅 stage 喺首歌。一开始就系比较 raw 少少清啲，但系去到进入第一个 chorus 之后开始咧，啲声好似又多咗搭咗啲 layer， 或者可能 chorus 里边个 U 字系会个处理好似啲 reverb 又重啲浸。住咁样，即系有冇得都讲下，即系喺呢个 vocal 上面呢啲 design 系点样样去谂咧？嗰阵 时，sure， 其实第一个开始嘅头半咧，其实系 it's almost like 个台上面得我一个人，即系我去幻想嘅时候系喺一个好大嘅场地，但系完全冇观众嘅，得我一个人去唱，即系因为我想讲嗰个感觉系当冇人明白你。亦都冇人幫你解決到嘅時候，我就係咁愛噶啦，就係咁不顧身，就係、是、I don't care。即係就算知道受傷害，其實都會去噶啦。咁亦都係當中有一個感覺係覺得係好 alone 喺呢一件事裏面，又 almost 係喺一個漩渦裏面，你冇辦法去有一個任何嘅解決方式，但係你亦都繼續係願意喺呢個狀態裏面，因為係。个爱系 overcome anything， 但系去到第二段嘅时候咧，嗰、那个 rockness 系出嚟，就系讲嗰个比较，当你受紧伤嘅时候嗰个感觉咯，当你有火喺度 burn 紧嘅时候嘅感觉咯，所以其实拍 MV 嘅时候又唔知点解嗰个导演又感受到突然间又有啲火啊，又有啲好鬼 rock and roll 咁啊，咁都好多谢导演 Ronnie 啦，其实因为去第一次去开会，第一次去合作啦，咁其实佢系拍开好多 story 嘅，佢拍开好多情节嘅 MV， 咁第一次揾佢合作，咁其实佢做第一个会嘅 presentation 咧，已经讲咗一个哇好多 story 嘅 storyline 出嚟啦，讲晒所有 little details， 但系我就同佢讲话我唔想拍 story。 但原因是什么呢？在你的角度觉得 因为我会觉得当你在一个这么长的关系里面，而你去 commit 这么长的一个这么痛的状态，开心又开心得最痛再开心，不开心也都跌得最伤的状态，其实你不可以用三言两语或者一件事去表达究竟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 outcome 出来。 我觉得呢一样嘢系一个好 abstract 嘅感觉嚟噶，系啊，你如果可以用言语解决到，就唔会系咁痛噶啦。我觉得，咁所以我反而想有一啲 abstract 嘅感觉，反而系拍嗰个人嘅内心嗰个感觉。even 可以用颜色啦，可以用一啲物质啦，甚至乎一啲气味去表达咯。我觉得，咁所以拍个 MV 嘅时候，佢就有一个好得意嘅 concept， 佢就系一个告解室啊，系啊。咁你净系告解室系因为点解？要有一个咁样嘅 setting 啦，因为告解室里面得你讲嘅啫嘛，所以对方系唔会有任何 reply to you 咁啊，或者 judgment to you 咁啊。咁其实系你自己每一次可能讲完一啲说话，你觉得啊 punish 自己啊，你可以 confess 啦。咁我好中意去告解室嗰个 setting 啦，同埋一啲嘅有一啲 flame 啦，有一个好大嘅心，我哋。拍摄嘅时候都有讲笑，依两咪 inspired by Sale 嘅嗰个洞里边， 盘丝洞， 盘丝洞咁样嘅，跟住佢就俾咗一个 reference， 叫我俾一个表情就系朱茵嗰个，我话系咩？真系要咁做咩？咁系咯，咁我好中意佢拍出嚟嗰个 outcome， 佢有表达到成件事嗰个感觉出嚟。 而嗰个深度亦都系好似个告解对象，其实即系自己同自己内心嘅一个过程咯。我会话系， 系冇错冇错，系。 所以大家可以即系可以 feel 下，即系去到个 MV 当中一啲 abstract 上面其实表达紧，因为仲有一啲 symbol， 即系譬如个苹果烧着咗，好似头先咁讲嗰种。同埋你嘅状态都唔一样噶嘛，即系你喺嗰个告解房出边嘅状态同。你入咗去里面玩个盘丝洞嘅状态又唔同 是 啊，系啊，所以大家可以睇《Why You Get》呢一个 MV 啦。静默 咁喺专辑当中，其实都仲有两首作品就冇派台，咁但系亦都大家有机会有听过，譬如 concert 上面都有听过 The Lovers 啊等等咁。即系呢两首，我觉得都简单介绍一下，最后都会将佢放埋落去 album 嘅原因又系啲咩咧？ The Lovers 就是我好想分享翻，因为佢都系喺我呢十年里面出现啦，喺个红馆里面第一次唱嘅歌曲啦。其实喺个红馆里面都即系有几多歌都想分享嘅，其实系咁，但系好开心呢一首歌同埋 Special One 可以第一次首唱啦。咁 The Lovers 其实我觉得。我因为头十年其实写个 topic 全部都是 romance， 好多都是 about romance 嘅。咁其实我想写一首最用 post rock 嘅感觉去写一首最 romantic 嘅歌咯。咁嗰一首歌其实系讲你有阵时谂起一个人嘅时候，谂到啊，可能翻工亦都神不收舍啊，咁样又过咗一日啦。即系你当你 fall in love 嘅时候，你可能系望住对方嘅眼，成日人哋话眼系灵魂之窗，就系、是、好似突然间你摄入咗对方嘅世界、那个 universe 里边。咁所以我喺现场表演嘅时候，可能后边会有一啲眼睛啊喺度啊，好似一个好多星星啊嘅感觉。咁就系即系阿 Mark 帮我准备嘅，去我讲。我去创作呢首歌嘅时候个 concept 啊个谂法系点样？咁The Lovers 呢一首歌其实我觉得系最 romantic 嘅一首歌，讲系当佢哋 ，it's almost like 你有过曾经有一个咁样嘅感觉啦，但系可能系你十年之后再重遇翻呢一个人嘅时候，谂翻起晒所有嘅呢啲嘅感觉嘅时候。所以嘅歌词里面可能会提及 It's been a long, long while, so kiss me like the first time，即系讲翻以前嘅嘅感受，因为有阵时你去爱上一个人呢啲嘅感觉，可能真系 once in a lifetime， 有阵时可能真系一世人都未遇过咁啊！即系我好想讲嗰个 romance 咯， 系亦都即系可以好似系嗰个都系自己一样，即系你再。望翻嗰个过去嘅自己嘅时候， 重遇翻又会系点样？所以佢喺最尾咁样排，即系唔计即系 bonus track 嘅时候，都好似一个 ending 咁样去编排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呢一张嘅专辑 Agatha， 大家就可以即系感受到啦，即系你嘅心血过呢十年经历嘅，同埋里边一啲嘅字啊，揾翻你以前自己 post 嗰啲，感受到嗰种青春。 系 啊，系啊，大家都可以，如果有呢张碟喺手嘅，就可以逐一睇啦。咁啊，咁啊，再一次恭喜你推出呢一张嘅专辑 Agatha 啦。咁 多 谢你啊， 多谢， 系啊，系啊，送翻呢句俾你，家有喜事啊， 家有喜事， 家有喜事啊。咁啊，多谢你啊 ，Agatha，thank you， 多谢 ，thank you。 See you face again， 念着你温暖。 之后听完呢一首有 Mizu 嘅 acoustic version， 听日再见，拜拜。